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这片儿还是我跟丁一腾演的，我们俩演的。他讲的就是一对兄弟，几十年没见了，因为家庭的原因。完了，这父亲去世了以后，我是这哥哥，我就想得把弟弟叫回来，因为父亲留了俩最值钱的是俩瓶子，我得给他一个。我媳妇就不让，然后我弟偷着这瓶子就跑了，就这么一事儿。 偷了一个跑了，还是偷了一对跑了？ 一对跑了。就这俩人等于是一种情感纠葛，曾经那么好，然后因为一些原因就远了。2年之后又互相见到，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样？完了，我这挺心软的，我给他，结果他因为在外边的一些个，比如什么逼债啊什么的，自己受不了那种，他最后决定抛弃我，抛弃一切，他走，就是挺残酷的一笔。他是需要时间的，就是你刚开始你看进去这么长时间，完了你演的过程中慢慢再找，甚至自个儿写人物小传变成这样的人，你怎么演都对。但是出来的时候也是一过程，慢慢慢慢你回到生活状态，你回家看到你自己的哦，这一切哦回来了，有摸摸自己的沙发，对吧，闻闻自己枕头上的味道什么的，一些点点滴滴你会慢慢慢慢回来。 北京时间下午的15:19，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给大家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陶。哎，又到了周六了，今天呢还是和上周一样，跟大家已经预告过了，上周呢我们请了小苏来跟大家聊一聊戏剧，那在下面的这段时间请小苏来跟大家聊一聊电影、电视拍摄和戏剧有什么不一样。上周是艺术家，现在也是艺术家，这个 别扣这么大帽子，别那样啊。 好了，在开始聊之前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您可以调到 FM94.5 或者 AM8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还是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小苏。欢迎小苏。 哈，大家好，我又来了，烦不烦？ 并不烦啊，欢迎小苏常来。以后啊，如果有什么新戏新剧的话，也欢迎小苏来常跟大家分享。 好， 在上周的节目里面，我们请小苏跟大家聊一聊戏剧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一个戏剧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怎么生活的啊。那今天请小苏来跟大家聊一聊电影和电视剧了。小苏让大家熟知的电视剧是男保姆。 哎，反正演了好多，对，那个比较 让大家熟知，而且比较鲜明的角色啊。 哎， 那这个电视剧和电影的拍摄和上周我们讲的这个话剧的表演，在表演上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你没有人跟你互动了，你觉得对自己来说表演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完全不一样，两件事儿，就是。其实我没资格说电影啊，我哪有资格说电影？我也没资格说电视剧，就只能 以自身 的 感受来聊一聊嘛， 阐述这事儿。我这次参加完这顺电影节，我就觉得就是刷新了我对表演的一概念。就我这次顺电影节等于那短片10分钟，我把我所有会的就是技能，之前的所有经验全给自废武功，等于是那么拍了一个电影。 什么叫自废武功？是全抛弃了还是 全 用上了？ 全抛弃，自废武功啊。就是我身上长了很多，比如说戏剧带给我的经验啊，比如拍戏带给我的经验，全没，全收掉。然后那么演，我在飞机上遇上一个老拍这种电影叫宋阳的一哥们儿，聊了半天，他其实也挺危险的，因为我什么都说白了，咱俩裸体对着演，就是那相当于啊，我裸体对着演，我什么都刀也没有，枪也没有，就一双拳头，两个脚， 你说我到时候该怎么办？就这个事儿，我现在也没考虑明白呢，因为前天刚回来的，我一直那天展演完了以后， 就先跟大家说一说，这是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影片？ 这片儿还是我跟丁一腾演的， 嗯， 我们俩演的。他讲的就是一对兄弟， 嗯， 几十年没见了，因为家庭的原因，完了这父亲去世了以后，我是这哥哥，我就想得把弟弟叫回来，因为父亲留了俩最值钱的是俩瓶子，我得给他一个。 嗯， 我媳妇就不让，然后我弟弟偷着这瓶子就跑了，就这么一事儿。 偷了一个跑了，还是偷了一对跑了？ 一对跑了。 嗯， 就这俩人等于是一种情感纠葛，曾经那么好，然后因为一些原因就远了。二年之后又互相见到，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样？完了，我这挺心软的，我给他，结果他因为在外边的一些个，比如什么逼债啊什么的，自己受不了那种， 嗯， 他最后决定抛弃我，抛弃一切，他走，就是挺残酷的一片段。但是他们剪的时候用了很多艺术形式，可能跟最开始的剧本不太一样，这都不重要。但是我就说我看到的这个参加以后，包括看到，包括那么多非常优秀的电影艺术家啊，那绝对称得上艺术家了，非常纯粹的一电影节。我当时完了事儿之后，晚上他们踩我，我问我的时候，我还真是懵的。 嗯， 就我好多东西我没消化过来呢，因为挺满的。 嗯， 你看他们那帮人晚上在一块儿喝酒啊，完了聊什么的，但其实人家是那底下那根劲儿是特别扎实的。 嗯， 我是刚感受到。 嗯， 我得需要消化，反正挺棒的，对我来说。对表演来说是一新维度的认识，就是没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敢不敢跟我演演？那对，咱们对抗一下，你有没有具不具备这能力和勇敢程度？ 嗯， 像他们那，我下午看了一电影叫《一江春水》，哎呦，真好！那人家真是拍戏之前一个月的体验， 嗯， 人家一舞蹈学院的一个特挺拔的姑娘，给扔的什么，反正不知道哪儿，三四线城市啊，或者更偏远的一点地方， 嗯。 变成一大妈，人家就变了， 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就发生了改变。 对对对，我觉得这才是正经八板你做戏的一个得这样，它就跟商业电影无关，全商业。我们那个 T 恤给的，我们后边写了四个字的“胆子要大”，前面说写着你。完了就我刚开始去懵的，不知道，因为也是人家叫去的嘛，人家去了以后感受，就觉得哟，真是挺能量大的，我得消化消化。现在我捋不是特别明白， 嗯， 但我就知道这事儿是新一个维度，很刺激。我是愿意感受各种各样不同的维度空间的，所以以后可能还会再往这里再走。 就其实，在刚才节目开始之前和小苏交流，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爱观察身边的人和这个剖析身边的人，并且化为自己内在感受的一个人。因为刚才分析了一下我 啊，对对， 这个那你这个刚才分析了一下我啊，这个哎，谁不是在表演呢？是不是？那你们平时在这个拍电影之前，刚才说到可能会去体验生活，可能会去采风，然后会有这种，那戏剧和电影都会有这种吗？ 采风我 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在我们就拿男保姆来举例吧，就是你真的会去体验这样一个职业 啊？对，你想好你就得这么干， 嗯，就是， 你要是想拿我这能耐骗骗观众那没问题， 嗯， 你稍微专业程度强点就可以，但是你对得起自己的话你就得也来劲的那么着，你把你啪变成另外一个人，你感受感受活一别的人生，然后你再这好玩在这儿啊。 嗯，这个表演的好玩和乐趣 根源得是这个。 那怎么回来呢？ 回来时间呗，交给时间了。 就是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就聊的可能深刻一点，这个人在改变了以后，他未来的时间轴会改变，就是未来的这个整个的轨迹会改变。比如说你现在是赵小苏啊，然后五年以后你还是赵小苏，按照现在的生活方式，突然我要去体验一个另外一个生活方式，这轨迹啪就变了。那未来等你时间慢慢回来，你不一定是原来的这个人。 哎呦， 深刻吗？ 有点深刻。不，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走过这走过好几番这遭， 对，所以说我就很好奇这番这个什么样 的 经历和心路历程。 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完了，我得看心理医生了，我得看看看一下这，但是还好一周吧两周就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完了你又会回到之前的生活轨迹，但是不是说我变了，但是我身上背了一东西，我说的不是包袱啊，不是累赘，是我多了一块能量，这种能量它对我一定是有帮助的，甭管是好的坏的，就包括你比如看你录戏剧新生活啊，戏剧新生活都看出我比较就是好像 我有点自儿吹一下啊，也不是自己吹，反正就是、 嗯、 就是好像能包裹特多的事儿。 是的，嗯， 这是为什么？ 嗯， 谁不想自儿舒服呀？我气不气人？ 嗯、 我 是的，但是也有情绪崩溃的时候在里面。 谁没有啊？ 嗯、 对，谁也没有。但是我为什么我就能这样？ 嗯， 我也不是说我什么我教育多好啊， 嗯、 只不过我的人生就可能好多好多事儿就把我变成这样了。 嗯， 这是我潜意默化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是比如好多事人觉得不行，危险紧张来不及了，但在我这儿啊没事儿吧，到时候是什么就是什么。 嗯， 我认真在做呢，我没有懈怠哦、 嗯、 到那儿就那程度。这就是因为我比如可能在舞台上或者在生活中我感受过那糟， 嗯， 就是危险，他们觉得危险崩溃的那个我感受过了， 嗯， 一点也还不太可怕。比如尬台上什么什么完了又决赛，就这类似于这种东西我都试过，所以我没什么特别、 嗯、 我就接受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 嗯， 哪怕咣当你一瓶子啐着我，我说就是打比方啊， 嗯， 夸给我打一半残，我也就是哈、啊、就 能接受， 那我就这样，我体力不行呗，你给我啐碎了、 嗯、 慢慢再好呗，再好我长好了以后，我对我来说又是一部分能量， 嗯， 这是就是看这对待生活，我可能比较我有意识把自个儿变得宏观。 嗯 嗯， 这个有人说入戏简单出戏难， 嗯， 就好多人说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去表演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是把自己变成，不能说表演了，就是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把自己变成这样，可能会很简单，你可能三个月五个月去体验生活就搞定这个事儿了、 嗯、 刚才小苏说了一个把它变成一个自己身上的能量块，比如说我要串戏啊，你会不会串戏啊？ 不会，我 就是久了以后我干不了这事儿了。我演一穷人演久了以后，我不会装大款了。 没有吧？他是需要时间的。就是你刚开始，你看进去这么长时间， 嗯， 完了你演的过程中慢慢再找，甚至自个儿写人物小传变成这样的人，你怎么演都对。但是出来的时候也是一过程，慢慢慢慢你回到生活状态，你回家看到你自己的哦，这一切哦回来了，有摸摸自己的沙发， 嗯， 对吧？闻闻自己枕头上的味道什么的，一些点点滴滴，你会慢慢慢慢回来。也需要时间，你不可能。你这戏盖着大款，那戏演一群、 嗯、 能演、 嗯、 我也能演，现在我就能演， 嗯， 但是那肯定和你试了 全心全意的试了、 哎、不一样、 嗯、 想好都不难。 刚才你说到那个人物小传是什么？ 人物小传就是你比如说这剧本给写的这个剧本给你，他们可能做、 嗯、 比如说摄制组编剧啊给出你人物小传，你是干嘛的，你以前是比如是一个飞行员，然后你怎么 嗯， 几年之后你退役了，你在小做生意，你不太、 嗯嗯、 这是简单的小传。 嗯， 你要 想自己会再做一个什么人物札记的这种、 哎、会，如果这角色比较重而且你喜欢，或者是你想对这些角色负责任的话，或者对自己负责任的话， 嗯， 想演得更好你就得把这丰满了，它是在剧本之外的， 嗯， 就是一切都是你联想的，或者你不太想怎么样，因为你比如好多表演都揉在这种东西之上， 嗯嗯， 比如特简单的，这我戴这墨镜的时候我怎么戴？我飞行员戴墨镜和、就是、 平常人戴墨镜， 对，和医生戴墨镜、 嗯、 它肯定不一样， 嗯， 对吧？你要把这些之前的那些人物小传做清楚了，比如说我平时第三餐我吃什么，家那生活环境什么样，脑子里临摹出了一个，哎，我是一个这是柜子镜子什么。完了我平时生活中交流都是谁，我的朋友是谁，你都想好了以后，你这一维度清楚了以后，你就知道好多东西该怎么演了， 嗯嗯嗯， 所以这个是当然就是做功课吧，我觉得还挺重要、 嗯、这个和小苏的交流当中，我觉得小苏是一个体验派，就是体验生活中的任何事情， 哎， 就体验所有的事情。是因为学了表演以后开始去认真的去观察，就是怎么开始接触表演的，是当时高中的时候是艺考吗？ 啊， 这个当时怎么想的，我一定要学表演？ 没有，当时我那分上一破二本，我不想那么干，这别的节目也踩过我、 嗯、 就还再说一遍也可以是吧？ 可以，没问题、 啊，我是一那个普通高中生， 嗯， 然后我父母又是朝九晚五的那种工作， 嗯， 正经家庭，军人啊，医生的那种 正经家庭， 不是说别的不正经啊， 嗯、 我就说我就是特别传统，挺传统那个，完了我就特别不想朝九晚五， 嗯、 我不想过那种、 嗯、 那种， 你想我要那分儿，我上一个特破的一学校，一般的学校吧，比如说那时候分一类二类本科呢，上一类完了事儿，我干嘛呀？我大概能看到我之后是干嘛的。 嗯， 我觉得我不要那样。 嗯， 当时也没有特健全的理想啊抱负，没有，但是就觉得我不能那样。 嗯、 至于哪样， 嗯， 不知道。 嗯， 完了，我同学就说你考去吧。 嗯， 完了去了，哎。也还算运气不错吧，有点这慧根，然后就上了。上了之后，其实你说建立这种表演概念啊，观察人物没有，哪有啊？我都毕业好长时间，我也没这概念。 嗯， 慢慢的出来的。你看我现在，我就爱观察，爱感受生活，观察身边的所有的人。 嗯， 这是我现在就是渴望丰富自己的感受，包括我，比如看一石头，我瞅半天，我希望自己能变成那样。就是在这条路上吧，一直走。我觉得这个对于演员，首先演员你得生活，生活是特别本质的一事儿。前两天有一哥们跟我说，我觉得师傅特对， 嗯， 就是有些大顶流哈， 嗯， 他演不了生活剧，为什么？ 你没生活， 他没有，他没法，他敢出来吃饭吗？ 嗯， 咱路边摊吃一大排档，他敢吗？ 嗯、 炸了一会儿围一千人， 嗯， 你怎么生活？每天你都在捐的酒店里，你哪儿能观察到这些呀？ 嗯， 所以他只能靠想象，所以这些人挺可怜的，我觉得。 嗯、这个还有好多人说，这个艺术家都是从贫穷里过来的。就真搞艺术的人都是要有很丰富的生活体验的，而且是很扎根在最底层的生活体验在的。 对 对，嗯，刚才说到这个莫名其妙选择了表演，那表演毕业了以后为什么选了话剧？ 你当时没人找我拍戏啊，谁认识我呀？这很现实，没人不敢说的啊。 嗯、 就是你我要能刚毕业，咣当我上一谁，冯小刚喝水大我去啊， 嗯、 我没人找我，对吧？这， 嗯、 那就而且你毕业你啥也不知道，反正磨练磨练呗，先演着小剧场，演着，哎，完了大剧场。是慢慢的才建立的，没有。 哎，我觉得你非常真实，就好多人都会说，这个毕业了以后，这个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话剧， 因为我特别热爱那个，没有，不可能，不可能这样。我刚开始演的时候都不知道话剧是什么， 嗯， 演着演着剧本都不会看的，说白了，你在学校也不是特认真的， 嗯， 你是在过程之中慢慢感受，慢慢你碰到这些周围的艺术家，哎呦，他怎么那样？因为你骨子里内心纯粹哈，你就能接纳这东西。 嗯嗯、 因为我没有藏着一层东西，我为了什么而什么，你就单纯的生活在这里，你就慢慢的开始往身上贴东西，贴着贴着，你就说哎，这儿拉了一下，哦，是这感觉，慢慢才有的具立体的，我想干嘛了，我为什么而活，我选择怎么样一个。 那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目标的是目标明确了目标以后目标是什么？ 我现在最近啊，我以后还会变的， 嗯嗯嗯、当然，这所有人都会变的。 对对对对，我现在我就是想就是特好奇每个人，比如我挺好奇你的， 嗯， 刚才咱俩聊了啊， 嗯嗯、 观察你、 嗯， 你看你广播学院毕业的，嗓子那么好，声音条件那么强， 嗯、 而且你观众的朋友你们看不到，他穿的非常的年轻， 嗯， 一个 T 恤还带一个小银链子，非常而且特别帅，你知道吧？ 嗯、 就是他穿的还其实挺帅，挺阳光朝气的， 嗯， 但是你们能观众朋友你们能感受到。就是他在说话的时候那种的腔调状态吗？这是他是两个人，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平时要生活中能接触到他，我跟你说，你就是我挺好奇的，我就爱观察他， 嗯、 他是怎么变成这样？我会给你做小传， 嗯， 就是比如说我回家我要想到你了啊， 嗯， 我想这人怎么回事？这我比如我再有一我能演你这样的，我就知道怎么演， 嗯嗯， 包括别人我接触到的我都会感受都品这人怎么他为什么这样？他这人甭管什么样，他一定有一为什么。这就我觉得就是演员该做的。 哎，这点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不光没有想过别人为什么这样，甚至都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又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今天咱俩聊着聊着，聊成哲学了 啊！对对， 嗯， 就是好玩儿这东西。 嗯， 就我为什么这样，我也得想。 嗯， 就接受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比如我就是胆怯了，我就是懦弱，我就，哎呦，行。接着你接着就完了，你别给自个儿找一堆理由，任何事儿，别人你也得思考，但关键你不是他，你怎么办？你就得这个东西思考的多了，我觉着、可能对我目前想要的一种表演呢，感觉可能更好。就目前我的状态就是比较敏感，对身边的任何事儿有、 哇，我觉得这个。聊着聊着有点哲学我觉得这个都说人是有几个阶段的，一个是接受自己的父母，另外一个是接受自己，然后最后一个阶段是接受自己的子女， 就是大家是不断的接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接受的过程。我觉得真的能活得很真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刚才你说到的，我就是胆怯了，我就是懦弱了，我就是不安了，我就是亢奋了，我就是开心了，我就是爱了，我就是恨了。我觉得能接受自己这种情绪也非常的不一般。那都说人生如戏，戏和人生，那你在戏剧里面也是这样吗？ 戏剧里边更得这样，更得这样。就是比如说这个，我觉得不行，不能那么演，演特别不自信，那就是有问题，我得接受，紧张了，不好，不行，我得调整，得接着，你不接着，你装那样，那不是我的，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态度，其实没不一点都不可怕，就是你比如说你一定要接受自己最真实的那部，你问自个儿心，你跟回家跟自个儿心聊，别找一堆借口什么赖别人，那一 所有人都会找借口，总要把责任分担一下， 哎，但你可以啊，你可以在别人之间面前找借口，对吧？因为环境有可能就得那样，但你关上门你自个儿问你自个儿的时候，你肯定是真的，你接受一点也不可怕，你相信我，我接受过，你就接受自己那，因为人都是权衡的， 是的， 你再勇敢你越勇敢你越懦弱， 是的， 对吧？你越坚强你越软弱，就他都是有这维度，你没法不能不承认这事儿，你承认真的不可怕，而且你相信我，你承认了只会让你变得更好，因为你敢正视你自己的这些问题，你就正视了就修改它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说还是在这儿跟大家安利一下戏剧这种直视自己正视自己这种最真实释放自己的艺术，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有的时候 对 戏剧像镜子，我觉得 哎， 就是你可以照到自己到底是不是跟他一样， 对，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要把内心的丑恶抛出来， 对， 我就是自私的，我就是不安的，我就是恨的，憎恨的，就把这个抛出来。有的时候我就是喜悦的，我就是满足的，就是这种像是镜子能够照一下自己。 对，而且戏剧本身魅力是在哪儿？就是优秀的戏剧啊，那种就是在精神层面高一点想传递的那种优秀的戏剧。我不说谁，反正就是这种有能量的戏剧，人家是有团队是要磨合的，在一块儿，这些人慢慢的都会卸自个儿装甲，最后都变成裸体，咱们在一块儿 赤裸相见。 这个排练场是非常私密的地儿，比如好多人要看看你们排练去是不允许的。 哦，还有这个规定？ 当然，在国外更明显，就是你我们在打比方，我们在光着我们在排练呢，我们把任何自己的问题全暴露在这儿，所有人都看到，需要互相建立这种信任的。我还能让你外人进来看吗？ 因为在这个戏剧生活里面，我们又聊回到了戏剧。因为在戏剧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你们的排练是就是录出来的，你们的排练整个有片段，这是录出来的 啊。对，所以刚开始有人不适应，到后来我还好，我这都是就那么着呗。你愿意看看呗，因为本身那东西就是给大家看的，就要展现戏剧人本真实的。其实再狠一点，有些你不可能播得出来，就那些东西。但是正是这么一帮人，就你的问题你自个儿不正视哈，你放心，有人帮你正视，十个人帮你一块正视，正视了你崩溃掉，在排练场你能就是完了。你崩溃了，大家在呵护你，你再建立，你这人就戳得住了。就无数次的这样之后，也是这个环境带给我的这个，你就得接受自个儿的所有面。 好，我们从戏剧说 了， 又回到戏剧啊。我们今天说聊电影啊。那最近这个小苏还有新的作品要拍， 对， 马上就要进组了， 马上进组了。 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马上进组的这个作品 啊，这是一叫《我的名字》，这是一个。优秀电视导演尹立川，女士， 电视剧， 这帮人强，我其实有点 怯，是吧？ 有点也不是胆怯，就是我能感受到这压力啊，就是因为真的对手都太棒了，我特喜欢的演员， 你 知道，比如说陈数，张歆艺，李乃文，马谡，杜淳，你就这阵容，反正还周放，完了我觉得这东西就好。我特兴奋，我特喜欢，但是我就这是正经八板的，是一戏，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但是我 就是你还没拿到剧本了吗？ 我都看完了。 哦，已经看完剧本。我们想知道这个整个电视剧的拍摄流程或者电影的拍摄流程，是演员先拿到剧本，拿到剧本以后自己决定我要不要演或者我能不能演，然后再去进组，进组以后直接就开拍了。 他这样的，对，先找到你，比如说导演就觉得你特合适，那行，见见导演，告诉我角色是什么，我看看有大纲啊什么的，觉得合适就往下聊，聊完了以后，哎，然后跟导演再碰碰碰碰，完了你就开始消化了，然后 就定了呗，就是签合同， 然后就开始去体验这个角色， 体验就很长时段是一段时间，你知道决定了你要演这个之后，你就开始 自己想办法去体验，然后去进入这个世界， 对，完了得聊啊，得跟导演聊或者跟对手聊，去碰撞，甚至到现场刚上来先得先磨合，磨合完了之后再进入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拍摄阶段，那个时候可能你已经是这人了。 嗯，我很好奇一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戏剧，然后在现场比如说我白了，就是刚才我跟你学了一新词儿啊，叫我白了，我白在场上了啊，但是现场在这个电影的现场白了你就自己就单着了，但是在电影的现场 NG 啊，或者是我中间中断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么多人配合着我呢？因为有很多人是给你服务的，无论是摄像还是这个各种老师都是在给你服务的，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压力更大？ 没有，以前会，就是一般不会吧，白不至于，因为都有对手呢，那电视剧那东西更是你来我往的，一般白不了，就是你说一话我反正真听真看真感受呗，对，我白不了，反正白了就白了呗，大家伙包容嘛，因为我也不故意白的，那什么，但是很少很少。 哦，这是一个电视剧的拍摄流程，那在里面饰演一个什么角色？ 我演一个设计师。我演了一设计师，但我这 couple 啊，他是一个搞艺术展的这么一个，一个女， 都是做艺术的， 我得藏着。 是服装设计师还是艺术设计师？ 艺术设计师，就是画啊这类。我 设计师的话，是不是这种角色更难体验？因为他不是一个接近于大众的角色。 哎，我这就寸了，我认识好多画家呢。 哦，是吗？正好赶上了， 不 砸到手里了啊！ 反正我认识好多，从他们身上去摘点特质吧。但我是在这里还是一建筑设计师，我那 couple 是做画展的一个，所以我就是有意识的了解了一些这部分的事儿，我也接触了一些这样的人，也接触了好多特各色的，我也分享给导演了。 嗯， 然后就在这阶段之中慢慢整合呗，因为我肯定也有可能在一边拍完了之后，看是呈现成这样了，那下一步我该怎么去把我脑袋里知道的一些素材搭进来，或者再碰撞，就这么一过程。 其实对于一个角色的塑造，我觉得它是要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点。就比如说啊，之前小苏饰演的角色好多就是娘娘的啊，有很多这种角色的塑造。 对对对， 你是得心应手吗？还是这个我就要突出这个特质？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我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他是要有一个主脉络的，比如说他的说话、他的姿势、他的动作都是要有沿着这个主脉络的。那这个主脉络的设定是怎么设定的？ 其实我，就好多角色啊，比如找我，因为这我找我的角色最开之前都比较欠， 对，就欠欠的，对不起，我刚刚说娘娘的， 娘娘的不准，就欠，欠这东西吧，我挺会的，对，咱们北京孩子，对吧？那这欠的能气死你，就这种东西，当然也有就各种方式的表达嘛，那个身上带那个就是。所以那种东西角色挺多的，但是我经纪人也说我这事儿了，我得以后 就是不能老用这个， 对，不能老那演那 老走那个路子。 我为什么去富尔斯电影节呀？我就是我要往另一空间去，就牵扯到可能转一下。 但是我觉得生旦净末丑，你应该有，就是每个演员都有不同的角色，每个演员都应该有一个鲜明的类型。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还是对于你们来说这是坏事儿呢？ 你要想活着，这是好事儿。 嗯， 你要想， 就比如说大家想到了这个翘翘的，就可能立刻对， 哎对，那 这是个好事吗？ 活着是好事，就你找你的多全是这种，你演呗。 嗯， 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我更喜欢那个，就是我对我来说不太安全的领域。 大家都想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对，因为你想舒服了，那就舒服了，进步不了啊，对吧？你只有不安全那种危险，你才能往前迈，你才能进步。你俩脚站在地上高兴着呢，对吧？你搬椅子坐下呢还能。他是反正我目前我觉着那个更刺激点吧，就是让你自己多点色彩，这对未来是好事。 有目的性吗？就是有目的的去改变，想要选择一条这个什么样的类型，或者是想要变成？ 暂时没有， 就还在发现的阶段。 对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理想型？ 没有，暂时没有。 就是我以后我要是现在是演翘翘的角色，然后未来我要演什么高富帅或者少年感或者这种，有没有一个提前的理想？ 我下边这戏我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但是我只是脑子里有一个会什么，但是绝对不是那翘翘的。 嗯， 就是其实对我跟我擅长的那个有点距离的。 嗯，就是也是在做不一样的尝试。 对你，所以我总结不出来我要该怎么样，因为还没发生，只有它发生了之后我才会知道。 就是你是一个没有目的性去改变自己的一个人，我只有一个我可能要变一下，但是我要跳一下，跳出这个圈子，但是最后是个什么样 不知道， 我不知道，把一切留给未知。 哎，对对对，当然 我觉得这个今天我跟小苏聊的这个问题啊，从我一开始我们聊戏剧，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开始聊人生了啊，谈价值聊人生了， 戏剧就人生， 都是很哲学的问题啊。这个之前聊了戏剧，然后现在又聊了电视剧，你更喜欢哪种？ 都喜欢。戏剧挺过瘾的，电视剧好久没拍了，我从录完戏剧新生活到现在，我就是顺着电视节来了一下，一直都还没拍呢，因为这个事儿占了我挺多后边的时间的。 嗯， 就前面的好多都得不行，你接不了，你不能尬戏，我尬不了。 嗯，大家还说这个还有综艺是不是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更不一样。 为什么？ 就是戏剧新生活不算综艺，它算真人秀。 对，这种真人秀 是非常优秀那种。 嗯，因为太真实了，我觉得看到里面太真实了，包括你生气、你发脾气、你暴躁、你不安，这些全都有。 哎，对，都有，都有。但是哎，综艺， 也去过不少。 没有，没有，没有，就这几个， 嗯， 参加过了几个吧。 嗯， 不一样，完全体验不一样。有的时候还挺业障的，但是也有特好的地方。 嗯，比如说能跟大家 说一下， 因为状态自己是有什么不一样。 刚录完一姐妹俱乐部， 嗯， 录了一期，我搭张天爱， 嗯， 我一见着人家那女演员真好看，好看。完了还有剩下那几个都挺强的， 嗯， 就是顶流吧，反正就那种。 嗯， 然后他也是按照那个剧场的方式来的，但又跟剧场又不一样，来回来去切了一个六个舞台，当天连演一集下来， 嗯， 就有点情景剧的那个。 嗯嗯， 也挺危险的。 这个的危险和你最早上期节目跟大家讲的那个危险肯定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那危险就是真是有点危险。 嗯，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对戏剧的这种对戏剧的排演方式可能有出入，不一样。 嗯，大家的理解不一样。嗯， 就刚开始的时候会弄得有点奇怪的感觉，完了， 嗯， 但是没事，很快慢慢就消化， 能可以适应了。 对， 嗯， 还是那事儿，你得接受，你别藏着，别着，别那没有，我就接受。我当着所有人说，我就说我，哎，我感觉不是特别好，咱们能不能再来几遍什么的？ 嗯嗯嗯， 因为他们那种 Q 的方式，呜，上了一群导演， 嗯， 词儿不让动，然后什么什么的，那种创作方式吧，一下喝着我了，完了等于， 嗯， 而且底下坐了一群人，老板什么来齐都在底下， 火， 但是我接受， 嗯， 接受啊，接受就再来两遍，再来两遍，哎，就挺舒服的， 嗯。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就是。当时录这节目的人，但是我就给他说出来了，我当着所有人， 嗯， 就会好，你就会舒服点， 就自己会说。我觉得小苏是很真实的人，就是我不开心，我就告诉你我不开心， 你不开不说，你会难受呢，你更难受， 憋在自己心里更难受。 对，你就想那丧的事儿，你难受那事儿，你越排斥他，越躲着他，你。 但有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种带着这个牢笼去跳舞的感觉， 带着呗，那你得就带着呗。我既然摘不掉，那我就背着，我背着他，我就别难受。因为你甩不下去，那你就接受你背着他呗， 嗯， 步履蹒跚点，没准更精彩呢，对吧？你那肢体可能性更强呢，也是好事。 我学到了，真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反正意思是这个，大家都往那儿努力。 嗯， 我不是说我就能拿到，但是我知道那是好的。啊， 嗯，我觉得我们艺术这件事情，然后之前无论是和我们节目里面的作曲家聊，然后音乐家。作曲家还有一些优秀的演奏家， 嗯， 然后包括今天请小苏这种表演艺术家， 别、 啊， 特怕这词儿， 演员会来， 文艺工作者， 嗯，过来以后，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不一样，但是其实所有人的艺术创作都和自己的人生经历有极其大的关系， 嗯， 而且和自己当时的心境、心态、性格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我就是一个魂不吝的人，我做出来的曲子就是那样的自由。 嗯， 因为今天的时间原因，也是非常感谢小苏在这两期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做客，然后跟大家聊了聊戏剧的感受，聊了聊影视剧的感受，聊聊电视剧的感受啊。 嗯， 非常感谢小苏来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那我们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我们的同一时间再会。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整点快报，我们下周再见啦。 再见。 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